枪必须剪，待放的雪莲，有一种思念开满了山野，等待的期限倒映山水间，日落的炊烟让欲望天蝎，你那么无暇，微笑在蔓延，拼命冲成伟大，能把大海溶解。我为爱而醉，你为花而美，幸福的眼泪随着风而飞，带上草原我们一起飞翔，遥远边疆和你一起牧羊，西间的白河是你的家庄，辽阔的草原是我的群堂，带着幸福我们一起飞翔，我愿化作鸟儿为你歌唱，那无际的原野，高山的溪水，辽阔的草原，我爱的地方。雪山碧水间，待放的雪莲，有一种思念，开满了山野。期限倒映山水间，日落的炊烟让欲望天蝎，你那么无暇，微笑在蔓延，拼命冲成伟大，能把大海溶解，我为爱而醉，你为花而美，幸福的眼泪随着风而飞，上草原我们一起飞翔，遥远边疆和你一起牧羊，西间的白河是你的家庄，辽阔的草原是我的群堂，带着幸福我们一起飞翔，我愿化作鸟儿为你歌唱，无际的原野，那高山的溪水，辽阔的草原，我爱的地方。带上草原，我们一起飞翔，遥远边疆和你一起牧羊。白河是你的家庄，辽阔的草原是我的寻常，带着幸福我们一起飞翔，我愿化作鸟儿为你歌唱，那无际的原野，那高山的溪水，辽阔的草原，我爱的地方，草原我爱的地方，辽阔的草原我爱的地方，辽阔的草原我爱的地方。